晚安，你好，班长，大家好，欢迎收看《给大家政治到了》，我是阿斌。奈奈矿给大家同国民党永远不让人家失望哦，这个巨马实在是太多。黄建廷今天早上刚讲哈，他的秘书长公就是大家都有共识了，就是侯友宜就是最强的。哎，接下来出来料挺郭的人的嗯地啦哦。哎，阿金马郭和郭台铭总体比郭总体你不能金马起来那真笑哎吗？好，下午赶快发现所有的媒体都在发酵，都在讨论说啊，今年的一个是侯友宜啊，三月就看好侯友宜了，诸侯就有默契了，再把人家郭台铭找回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了不让他郭科和吗？跟各位下午再说清楚哈，不啦，第一阶段国民党来的是侯友宜啊，好，表示说原本还有人蠢蠢欲动啊，是不是找台中的卢秀燕啊什么？没有，国民党里面定于一尊，郭台铭叫做第二阶段，再继续这个弄下去，到底第三阶段在一个柯文哲哈，乌来乌去，真的能够非绿大整合吗？很多人都画下一个问号。好，所以今天说清楚了，但是是不是就没有裂痕了呢？另一方面，当然要来看的是。昨天侯友宜难得到了国民党的中常会里面哦，路还不太熟。那么朱立伦也蛮有诚意的哈，把他拉到C位，两个人站中间，一个朱一个侯，然后边啊再是其他的人。但现场蛮尴尬的，曾经点名呛下侯友宜的傅昆萁，他的态度怎么样？好，还有一个蛮值得玩味的画面，就是握手握到严宽恒的时候，严宽恒。哎，这个侯友宜的动作也蛮有意思的哈，马上把这个卢秀燕推到前面，跟严宽恒来握手，是什么意思？里面有一些美感吗？跟之前打黑金是有所关联吗？讲到打黑金，民进党内战现在依然兵兵变变，从内战打到了法律战。但有人的观察是说，哎，民进党的内战搁安那变哈，记得都是乌车意啦，当事人拢讲哎唔知啦哈。那么心肺大战是直接两个人厮杀到第一线哦，这个徐巧芯一路追着飞鸿泰底下蔡其亚，记得蔡其亚揣无，可以得底下蔡其亚总理，得底下蔡其亚总某，可以得上来蔡其亚来总，是不是有所差别？那民进党的内战之后会不会有裂痕呢？还有这个赖主席，他昨天讲了嘛，不仅总统要高票当选，他还要民进党单一党在国会是过半的。立下这样的一个高标，有没有可能达到？现在内战的状况会不会影响到他的标准？哈，等一下好好的来讨论一下。一方面再来看看中国方面的这个经济的状况，内政问题已经这么大了，结果突然昨天公布了一个，有人说是飞航的警示区，有人说是飞航的禁航区。不论如何，真的是整个东北亚航线受到影响的人群情哗然。还有人问说，这是冲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来的吗？ G7 马上要在日本的青井泽开了，你突然公布这样一个连续三天的这个禁航是什么意思？还好哈，从三天丢灯来给在切魂间，这凸显了蛮多的问题的哈。你这个如果卫星，你这个掉落物没有办法控制地点，没有办法控制时间的话，你为什么要设卫星呢？你作为一个大国，可以这样子落吗？万一掉落的时候砸到了任何的飞机，你可以怎么样处理呢？今天都有深入的讨论，先来介绍与会来宾，首先介绍是台湾智库的策略长王一川， 大家好； 来介绍是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老师， 慧平好，大家好； 来介绍资深媒体王诗琪， 大家好； 我们来介绍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张维元， 慧平好，大家好； 来介绍是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戴伟山， 慧平姐好，大家好； 介绍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慧平好，大家好。 好，这个新闻一开始，先来看看黄建廷，国民党的秘书长。哎，再来龚永威，哎，波卡金来补正哈，不知道是不是郭董震怒了？因为郭台铭霸道总裁曾经说过啊，国民党来里面他最信任的就是黄建廷，没有想到他去到日本，看到了新闻，觉得好像被阿廷出卖了，怎么回事？来看 VCR。 基本上国民党的党内现在大概态势也非常明显啊，就是侯友宜市长他也基本上也算是表态了。 脱口就要侯友宜打赢2024，国民党秘书长趁郭台铭在日本抢先表态，让侯友宜听到问题，眯着眼睛严肃回应。 党在处理任何事情，一定是要团结所有的一起支持的，所以党有它的一个结构跟规划。我们切尊重党的规划，大家团结一心。 强调国民党要团结，传出党中央最快5月中就会征召侯友宜。新北市议会更为此提案，要将总质询提前到4月中。 程序委员会所规定的日期，我们新北市政府一定会全力的配合。 我个人觉得郭台铭比较适合，侯市长本身在新北市是做得相当好。个人觉得说侯市长应该就是好好的再把新北发展好哦，那顾好这个新北这个地盘哦。 但是国民党内并非所有人都认为2024侯友宜定于一尊，顶郭台铭声音没停过，国民党眼前根本没整合好，绿营更批评侯友宜无心市政。 侯友宜 准备绕跑新北市政府作为他的选战机器，目前有多么离谱？ 反黑金复辟，还有你昨天竟然跟傅昆萁站在一起，还是跟国民党提名委员一起提名的傅昆萁，你嘴巴只说反黑金复辟，但是你做的却不是这样子。 民进党批评侯友宜新北市长连任不到一年就急着要选总统，侯友宜准备上场，但是国民党说的整合完成，看似要挥军出战，却引起更多杂音。 好，先来跨界出来哈，这个东森新闻员在这个早上套炸6:30的一个报道，国民党最快5月征召侯友宜，高层铺朱立伦藏一关键，哎，这讲话很重哦，怎么个重法？高层人士透露了，早在宣布采取征召的隔一天，朱立伦在新北市议会大楼大战侯友宜是最强母鸡，在征召的隔一天就已经确定要征召侯友宜了。好，这个消息出来了啊，郭台铭动作我写在红征召的吗？好，然后呢再来看哦，早上刚是6点的新闻对不对，接下来11点 A 到 A 西尊快讯，蓝定于一尊了吗？秘书长黄建廷说态势明显就是侯友宜，这个标出来不得了了，那郭台铭真的红动作给你讨啊，齁不然说已经把红海退休了的真的红动作给你讨，马上发现事情大条了对不对。再来12:38再补一个，黄建廷说侯友宜态势非常明显，第二阶段整合泛蓝郭台铭，意思就是说第一阶段呢其实就是侯友宜了齁，国民党里面其他人不用想了，意思就是说大家不要再猜朱立伦了啦，不要再怀疑朱立伦了，国民党内就是侯友宜，第二阶段才是郭台铭，但持续发酵哦。于是到了这个3:20再发一篇，侯友宜只是党内共识，不要误会，党内共识完之后 ,2024 还是郭侯二选一，哎，一川兄啊，哎，一件这么简单的事情要分好几篇来澄清。 是啊，来看国民党提名总统哦，交看三立八点档一家团圆同款哦。你若减看一集你就不知道怎么演得对。 有影哦。 有影就套炸起来讲定于一尊啊，哎，那黄建廷什么场合讲啊？伊是伫个刘胜良的江启臣因丈人爸创立什么警什么军工教警乡回来，再讲，甲大家讲哦，我讲啦，国民党哦已经都决定的好友，哇，大家偌爽啊！你知影，规群拢亢奋，拢安尼就对啦。好，结果呢，郭台铭当然有看了 這個新聞。你信不信他在日本打电话回来问啊？你是搞我真相的吗？ 郭台铭是4月5日清明节去刚登来开记者会，变登来是过境旅馆，所以开记者会讲我要选。 刚刚见到鬼， 伊一定知影什么代志，伊刚要提早登来嘛。 有啊。 啊，即马讲的了，讲的了哦，去美国啊，去日本，即马人搁是日本呢，行去日本的这个工商团体的副会长纪念尔。什么讲定于一尊啊？哦，啊，即马出代志。黄建廷随个讲，无啦，即马拢爱袂决定，这就是政治渣男。这个朱立伦叫黄建廷， 我帮你发一发清楚，政治渣男不是政治蟑螂， 渣男 哦，渣男， 渣男就是讲哦，就是讲伊有两三个女朋友，吼，即马就讲啊，即马甲伊个好友讲我爱你，吼，朱立伦讲啊，好友讲我爱你，啊，即马又爱郭台铭，甲郭台铭讲我其实也爱你，第二趟郭台铭讲你赶快去国外散散心，趁他去散心的时候呢，又跟侯友宜眉来眼去做，去人俩包，人传讯息去哦，郭台铭过来讲，哈，他不是说他爱我吗？这就是渣男啊，啊，不是啥啊，对不？就讲你即马咧安抚，然后啊，你即马别看啊，你即马等郭台铭回来看你要安怎解释，嗯。朱立伦算得太精了，他本来想说，阿伯把郭台铭叫回来了呢，大家讲的了，郭台铭可以当这个侯友宜的经济总顾问哦，安尼的整个大团结，国民党就准备要赢。问题郭台铭都咪空的，郭台铭顶下骗一刀，这刀郭台铭过去用骗第二刀，他是霸道总裁，不是霸道总裁，霸气总裁。郭台铭你很浅呢，那朱立伦来甲你骗，那就是八点档来的渣男，甲小三骗的了，即摆。搁邓来讲啊，没有，其实我也是很爱你。有这个代志吗？ 伊都郭台铭的家己讲，伊政治新手啊，他怎么对得上政治精算师？ 朱立伦搁台湾摆一场，要侯友宜出来做势哦。啊，即马啥物关系，等于拢来了，内底就两个嘛。这两个就是侯友宜当时咧叫国民党党中央讲乌金的两个嘛，一个伊讲傅昆萁，一个讲严宽仁嘛。傅昆萁出场的时候，你看傅昆萁爱手，一个爱。爱跟侯友宜群很像那种球员，明星球员遇到球迷 ，give me five， 阿勒看过，眼睛都不看侯友宜，他为什么要看他？伊咧心内咧想讲侯友宜好，无要紧， 你领干要选总统，你来花莲是你要靠我还是我要靠你？ 这个 好友，你哪要来帮花莲？花莲市要办那造势晚会，你家己去闹人哈、啊。 到时候我再问你，我是不是黑？ 嘿，是你可我还是我可你？ 你来花莲，你告诉我是不是黑金？这帮个好友被那个告。 创家严宽两个人搁撸臭皮，吼！好友以采取伊进前拢爱拍篮球嘛，一定系叫少年仔拍篮球，叫考一个欧联嘛，对袂？继续。伊用 NBA 挡切战术，就是讲严宽两要出来要进攻的吼，啊侯友宜呢拿球，然后他就把这个卢秀燕抓出来，一挡一个 move 移到左边来，结果他就没有跟严宽两握到手了呢。 这是橄榄球啊， 我在你的 NBA 拿球挡切战 术，人形地板。 对，伊把这个侯友宜救，哎，假借卢秀燕救出来了，一个 move 往左边，啊，这个侯伊个严宽两都射过去。 那个这画面真的太精彩 了，我还没按着手。抓不到的就，所以他还是没有跟黑金沾到边。侯友宜，你这样做哈，我来讲，不怪云林的议长沈宗龙来讲，侯友宜是南部无票，为什么？无讲道义嘛。哎呦，大家有困难的时阵，你拢不爱消停。哎，顶个是他广告，你不要消停。严宽人咧报选，你不要消停。这个黎明在咧选举，你不要消停。好，今嘛这两个拢你提名哦。你这個提名小组第一次到的就是张嘛，啊张就是提名。提名什么？国民党为什么第一梯次提名？这个叫提名最没有争议的，最没有争议的是傅昆萁搞严宽能，其他拢有争议，这两个没有争议的，昨天就先提名，就张恩基出。各位注意个看，你翕相的时候，连胜文走去对，哎呦，连胜文这镜头边啊边啊边啊边啊，上边啊个登着，这场那是为着侯友宜连胜文的动作，就也是大家值得。观察了这件事情，所以侯友宜 因为陈玉珍嘛在边啊啦， 陈玉珍嘛是上边 啊。陈玉珍他有讲清楚，他支持的就是郭台铭 啊。啊，侯友宜哦，这两时啊呢，伊嫌人臭车啦，伊嫌严宽仁跟傅昆萁臭车啦，所以手拢不爱叫人爱啦。你嫌人臭车，这道提名你嘛参加这个小组哦，啊你嘛提名，后边不是加这两个名呢，后边够苗栗的，够台南李全教负责的，吼、哦、啊够高雄的。家内底呐提名着黑金赌毒，好友你着就抓拢卖去搞胡选哦，你都卖去搞胡选，黑金赌毒诶拢无吼，你都卖去搞胡选，阳光下你哪拢卖去，高薪飘客讲你阿搞是你靠我是我靠你，我爱讲你若海线中二选区，你这個北边到南边你都全部拢爱地盘，啊无好友你敢搞，你敢搞你着卖来大家竟然讲摆， 那整个画面吼。你分析的太精准了。 是啊，所以 一个幕府跟 社会 跟飘过去， 你注意看侯友宜跟侯孟凯要哪去诶？侯友宜跟侯孟凯右手握完，左手拍肩膀嘞、 哦。这才是你喜欢兄弟。 右手握，左手拍肩膀。哦，我看到侯孟凯，我一直笑着，因为侯孟凯是第一个挺侯友宜、哦，因为侯孟凯要选新北市长啊、嗯，所以一定爱挺侯友宜，搞侯友宜塞招来跟人算。所以哦，这两个表现哦，足热络诶，啊，叫等着。傅昆萁啊，等着这个严宽仁，哦，连 NBA 挡切战术都能够出来赢。 选民看得懂的、啊，实际你新闻跑那么久了，哎、光是什么侯友宜党内共识啦，态势明显啦，第一阶段啦，没有啦，是二选一啦，怎么回事？里面应该有风暴在里面的感觉哦。 看起来一定有风暴，不然黄建廷不需要改口啊，没有啦，还有第二阶段，而且。如果三月就已经这个党内就已经决定了有共识，就是最强母鸡侯友宜了。哎，那你玩弄的不止郭台铭呢，你也玩弄了韩国瑜，你也玩弄了张亚中，你也玩弄了赵少康呢，你玩弄了很多人呢。最重要的也玩弄韩国瑜啦，因为你的江俊廷副秘书长已经公开说，对，我们要把韩国瑜纳入这个民调。如果你三月已经决定是侯友宜的话，你后面就不应该公开讲说你把韩国瑜纳入民调，那你把韩国瑜纳入民调之后，过了三天又说啊，没有没有，我们没有要把韩国瑜纳入民调，你在开什么玩笑啊？这个党，就是这个党有没有一个游戏规则？看起来完全没有嘛。侯友宜在去年底11月26号选完，哇，那个民调吓死人的高呢，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你看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这一切的局，侯友宜自己你搞出来的。国民党乱搞，东骗一个西骗一个，好啦，那现在你也骗了郭台铭嘛，郭台铭是生意上面的老手，只有他骗人， 没有被骗，他连川普都可以骗的人， 哎，对， 如今可以被国民党骗，这 孰可忍孰不可忍？ 对，这口气吞得下去吗？ 难怪赶紧紧急在举行记者会说明， 对，赶快改口说啊，没有嘛，还有第二阶段。哎，那所以这样子玩下去的话，你到底国民党能不能告清楚的告诉郭台铭，我们一共有几阶段？是两阶段就决定了，还是一共有八个阶段？到底要等到哪一天才会把所有阶段通通走完？嗯，这个一个无止境的游戏嘛，这个就表示乱七八糟，没有规则，我摆平不了任何一方。嗯，所以你玩弄了郭台铭的感情，你也玩弄了韩国瑜支持者的感情，每一群的人都被你国民党中央给惹毛了。嗯，请问你这样要怎么整合大选战？ 这有一些还蛮有趣的 mega 哈，范老师应该呢，这个政治精算师应该也可以稍微来分析一下。来，主持人侯孟凯介绍傅昆萁进场的时候，傅昆萁跟党内的党务干部、提名委员热络握手。轮到侯友宜的时候，傅以很快的速度，短暂握手不到一秒，哦，这个阿川兄说是 give me five 了哈。那我要说傅昆萁蛮有风度的，这个人爱恨分明的哈，还是有吞的，握一下。朱立伦之前都请立委提名人站在侯友宜的旁边，好，一起牵手喊动算。后来朱立伦把傅昆萁拉到另外一边，改站在蒋万安、张善政的那一边，跟侯友宜保持一段距离。哎，最后大合照没敢来啊。傅昆萁、陈玉珍远远站在整个团队的最左侧，跟站在中间 C 位的侯友宜距离遥远，几乎没有互动啊，老师。 啊，这叫做身体语言 ，body language。嗯，那我觉得昨天同样是。赖清德在民进党的中执会宣布成为啊这个总统候选人，我们也看到民进党后面啊站了一大排人，我们没办法解释这么多情节出来，国民党就可以啊，不管站的位置、握手的姿势、握手的速度啊，还有这个旋转的方式，我们都可以做很多的解读。 位置的改变， 我觉得啊，民进党的那个中执会太无趣了，就只看到赖清德一个人演讲啊，后面的人好像大家的表情大家都不去讨论，为什么？因为民进党已经定为一尊了嘛，哪怕有人在后面挑眉弄眼，他也不会注意啊，啊，觉得那不是，那就是一般的反应而已啊。 是， 所以大家不会去从里面去哦找出他们的漏洞或者来的细节。可是民进党不跟国民党不一样啊，因为没有定为一尊嘛，大家尔虞我诈嘛，所以哪怕是哦傅昆萁跟侯友宜拍个手，我们就觉得哎他们两个诚意不够啊，如果真的够就应该要紧握，对不对？十指紧握，没有拍一下。不，两个人的情节还是依然存在嘛？那我真的觉得啦，国民党现在这个昨天这些情况，我不晓得为什么侯友宜本来站在朱立伦旁边，他要把位置让给卢秀燕，他的动机是什么？那个场面很唐突， 那边蛮难解释的。 对，很难解释，我不晓得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哎，你演人在 因为诸侯两个在中间， 对呀，你等于是国民党的最大的诸侯，你站在啊，因为朱立伦旁边是很应该的，那朱立伦另外一边就是蒋万安嘛。所以你们一个是台北市，一个是新北市，就你竟然要把卢秀燕推到朱立伦旁边，我不晓得他的目的何在，还是说真的就像这个一川师兄说了，他就要闪躲啊，跟这个跟那个谁的握手，那个 胡 汉衡握手，哎，他我不相信他算那么准啊， 因为一个报名的时候啊，他们两个诸侯两个人就站西位， 对。 怎么会到严宽恒的时候，突然呢就把卢秀燕往中间放？ 哦，那个时间算得很准哦， 很难解释， 很难解释。因为你怎么知道严宽恒的速度怎么样呢？哦，所以我觉得一定是另有蹊跷。那个蹊跷在哪里？是不是他觉得跟朱立伦旁边也很尴尬？两个人其实是貌合神离嘛，那硬要站在一起也没话可说啊。那个时间还很长，很冗长嘛，那怎么熬不下去？干脆跟卢秀燕换位，这是我可以想象的。但是我觉得哈，刚刚讲过这个。黄建廷才刚刚说侯友宜是定于一尊，想不到立刻就翻脸了，改变了。为什么？他曾经是四年前是跟郭台铭本来要搭档选总统副总统的。我看郭台铭一直看到这个新闻，想说哇，你这个黄建廷，你我当初提拔你，对不对？你台东县长不错，提拔你来当我的副手，你怎么现在立马就倒到侯家军去了？你背叛我，所以赶快，你看黄建廷赶快做澄清嘛。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国民党像现在变成说，他说侯友宜的定为一尊是今年三月，表示什么？侯友宜的定为一尊是过去式哦，现在已经不是现在进行式，也不是未来式哦。所以三月份是党内整合，四月份是蓝营的泛蓝整合，要把郭台铭放进来，五月份还有非绿大联盟整合，所以还有三阶段。哎，我真的觉得啊，一 一个党的党主席哦，把这个提名搞得那么复杂，你真够奇怪的。我们当然是化繁为简，对。然后有人说化简为繁， 对， 把一些不相干的人、非党员一把他纳进来啊，搞得乱，搞得整个的这个局面，我只能想说，朱立伦只能想的一件事，就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嗯， 他只要把这个局弄得越乱越复杂啊，到时候摆不平就是他出来。否则我真的搞不懂，哪有一个党主席这么无聊的，搞了这样自私一分？好，那我不需要讲了。国民党为了要达到啊这个由简入繁， 嗯， 他刚刚讲过，他本来有民调，对，现在民调不够哦，还有质化研究。我认为还有可能还有先的哦，例如说什么性向分析啊，做心理测验，对啊，看你的心理素质和适不适合当总统，甚至还有什么 耐打程度， 哎，耐打程度的搏击赛， 就是素质了 啊，大家组个擂台搏击，啊，互相 PK 一下， 嗯， 还有什么智力测验，对不对？你智力不行啊，对，要智力测验也需要啊，当中很有智商啊， 柯文哲冠军， 哎，柯文哲可能冠军，那柯文哲到第三阶段可能会胜出哦，那第五月份智力测验很高嘛，对，那侯友宜要小心了， 啊，是， 就我觉得。搞了这么多复杂的办法， 嗯， 到底是真的是要为国举才、为党轮才，还是说只是在把很多本来的候选人一个一个消耗掉？我们看到现在被消耗掉的是侯友宜， 嗯， 民调还是往下走。 嗯， 好，那到最后如果郭台铭出来，一开始可能有庆祝行情，会不会到最后也一样被消耗掉？因为我真的觉得啊，目前看起来国民党这些政治人物真的是不耐打，而且是不耐于内部的打。 好，为什么黄建廷他这个下午还要再赶快的？接受记者的访问说，第一阶段是侯友宜啊，这是党内共识，但是还有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郭侯两个人，为什么？因为在媒体关注第一阶段的时刻呢 ，New Talk 就来了这个新闻了，郭台铭宣布参选一周，凉去了，黄建廷松口，就是侯友宜秒打脸郭董的贴文。郭台铭早上11点发这个文嘛，没想到秘书长黄建廷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让郭台铭心桃凉起。出席中华民国退休军公教警消总会的时候就讲了，嗯，大家关心的总统提名人选呢，现在国内的态势非常明显，国内党内的态势非常明显，就是侯友宜市长了，任俊，所以这中间很多妹妹嘎嘎嘛，虽然陈玉珍说我不觉得，我觉得他还是自治关系，郑道侯也不是国民党的共识。 我觉得 黄一大出怎么回事？ 没有，我跟你讲，我觉得黄建廷是个善良的人，你知道，他是个诚实的人，他不想演了嘛。因为刚刚这个易川兄讲说，哇，国民党化简为繁不安呢。我跟你讲，黄建廷真的累了啦。他就是选在这个时间跟大家讲，不要再搞这些了。我们都是在演一场戏，你们不要太认真。因为我们内定就是要找侯友宜，就这么简单嘛。我讲哦，其实你说像这个郭台铭这个角色，我其实替他有点抱屈。哎，你今天你给我请拿些给杀，你知道，全套要穿蓝色的，表彰他是国民党的一份子。可是你刚刚看到，其实你说他把他第一阶段，其实我讲黄建廷没有讲错，你知道他说第一阶段现在大家的共识是侯友宜，为什么？侯友宜是国民党党员， 嗯， 你郭台铭不是， 嗯， 国民党现在内部其实定调，你不要以为你郭台铭鞠躬道歉啊，那个国民党就觉得说 OK， 国民党觉得 OK 的是好，你愿意道歉 OK， 但不代表你就可以回这个家啊，他现在把他当成外人嘛。所以黄建廷那个话讲完了之后，我认为他讲的是真心的。可是这句话， 你这样一分析，我们就发现说，国民党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想一个办法让郭台铭回党内。 为什么要想办法？郭台铭自己都出来讲说，国民党最后如果征召谁，他都愿意支持了。你知道现在有人就开始放一个话，啊，因为郭台铭已经要讲这个话了嘛， 对不对？那我如果征召别人，你郭台铭不支持，是你郭台铭自己打自己的脸哦。 嗯， 因为你董垂行，你公开有出来承诺讲说你要支持别人哦。你哪无支持是你自己去咯，哦， 嗯， 那你就等于是吃定郭台铭啦。我讲全世界无只都好的啦。我们昨天早上郭台铭出国，到侯友宜就是随时可以上场。 嗯， 你那么多个日子，人家问你要不要 O 不 OK， 你都不讲话，那么巧啊？还有人说哦，没有啦，哪不会是故意算计郭台铭？我不认为国民党故意要算计郭台铭，但是要讲那个话是侯友宜自己要讲出来嘛？那你看那个场合，他为什么？出来这样讲，因为很简单嘛，郭台铭人不在国内啊。如果人在国内，大家会直接去问郭台铭嘛。他就选一个他不在的时候，然后出来讲这个话。所以我觉得，其实老实讲，你刚看那个大风吹哦，在那炸来炸去，我们在那个卢修远啊，那行李在啊，你讲冲起来。 对啊，我觉得他也很罪恶 啊。 我觉得傅昆萁风度算好了，你知道， 你 也两分秋菊啊，你知道那个嘿嘿。 嗯， 但是你就知道那就是一个尴尬的场合，而且 所以到底为什么侯友宜要把卢秀燕杀鬼？ 我认为他还是想 思考之后觉得怎么样？ 我认为他还是想保持一个，就是说，哎、欸，你看看，我们还是有隔层山，你知道吗？嘿嘿，你干嘛安哪弄不 安全距离 丢嘛？因为你弄台丢哎，你所以我认为现在最大的困难其实是这一个，就侯友宜要独善其身这个戏码，其实已经演了很久了。但我认为赤裸裸的在台面上面那个推，我觉得你很难解释，你知道那个可以列为国民党灵异事件之一啊。从上次哦，别挨上面金鱼跳出来，我们叫他来的，就那个发生的很奇怪，而且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你会有那个动作，你要能够解释出一个点、嗯、都 OK。那一天最大场的主，那天最大的主角是谁？是你侯友宜呢？嗯，是大家觉得说在那个场合里面让你定义 主席把你安排在 C 位、 啊，当然嘛、嗯。结果突然在那个 moment， 而且绕了一圈之后，而且最有趣的是什么？你知道，绕了一圈之后，嗯、他真的没有跟严冠恒碰到，这才是最厉害的。因为那一个大家一个转圈 都是。侯大探长是开玩笑的吗？ 我跟你讲，这厉害，你知道，凌波微步，六块没有。 所以我建议本单位啊，把刚才侯友宜跟卢秀燕换位的照片，我们慢动作看 ，slow motion， 我们慢动作可以慢慢看，看看有没有什么。破绽，然后读他们的唇语，他们讲话想什么。好，再来就是朱一伦怎么样又把侯友宜又拉回来。嗯，哦，那个动作真的，我们要仔细的慢慢来研读。对， 广告之后更多讨论，马上回来。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我们制作单位呢，针对昨天国民党的大戏中常会哦，做了很多图卡，我们来好好的一一的来破解哈。首先，这是侯友宜首度现身国民党的中常会。很少参与党务运作的他终于出席了齁，结果呢走错边，跟党部看起来显得很陌生齁，从这边走错拉回来这边。特别的是他跟朱立伦的互动，其实他们两个有心结大家都熟知的嘛。本来是市长副市长的关系，我跟你看先，你侯友宜，你现在侯友宜现在被病酸中痛，姿态很高，对不对？但是不论如何，好了，朱立伦认了，你现在民调就是比较高，所以朱立伦拉着侯友宜站在 C 位，两个人站在一起了。而且呢，站在 C 位的过程里面呢，你看手堪雕雕，十指紧扣之外，多次的交头接耳，交头接耳一，交头接耳二，交头接耳三。好，而且呢，特别马上搭配好几则的新闻说，这就是显示他们沟通无碍，是好交情。到了跟傅昆萁这一趴，我们来看心结未解，这个一个一个握嘛，好，傅昆萁是一个一个握的，握到侯友宜的时候变轻拍，好，然后呢轻拍他之后，到了隔壁的卢秀燕再握手，每一个人都握，我对你侯友宜就轻拍，阿布里西班纳很清楚那的态度嘛，哈，这个叫做做人的层次，还三朵争议人物，这个幕府哈，我们之后当然真的要费心做慢动作了哈，轮到严宽恒的时候。好像有礼貌的把卢秀燕往前推，好，往前拉到这边，朱立伦又把侯友宜拉回 C 位，结果侯友宜就没和严宽恒握到手了，到底怎么一回事？委员，你上午底下很丢不？ 无呢？ 啊，您党内有没有议论纷纷？想要不敢严，想要不敢卢秀燕拉去到丢啦？ 感谢各位对于侯友宜的肢体语言这么重视哈，也代表说他 因为太唐突了。 我觉得基本上哈，人的这个肢体语言是不会骗人的哦。那简单来说哈，你看他一开始讲说这个对朱立伦到底有没有所谓心结哦？或许他们过去是新北市市长跟副市长哦，那然后当然有一些可能好像有点没有那么合在一起的感觉哦。但你看侯友宜跟朱立伦互动，基本上还是蛮自然的，还是那个情谊还是在。那为什么说肢体语言不会骗人？等到傅昆萁跟侯友宜握手的时候，两个人是有够尴尬，那根本就是感觉想把那个一秒换成零的一秒，赶快瞬间刷过去就好。嗯，那再讲到严宽恒的事情，我觉得严宽恒基本上是个意外哦，因为假设今天你是侯友宜的话，如果你真的不想要跟所谓的争议人物握手的话，嗯，那其实按照他跟过去跟傅昆萁的过节的话，他早在傅昆萁来的时候，他就把朱立伦，主席，你跟傅昆萁比较好，你在前面这样，他也会做类似动作，所以你看得出来，他其实笑笑的把卢秀燕推到前面去。好，的确，刚才的确那个部分，他的确没有握到手，对不对？但到最后，好像他们有个那个举手，好像一起那个要这个联合 大团结 团结的那个照片，嗯，你就看到代表当场在地的这个中常会的主持人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就请严宽恒到侯友宜旁边嘛。所以到最后，他们还是必须牵起手来啊。对， 所以最后牵起手吗？ 躲不了一次， 就在旁边。我记得后来有一个那个，但我的意思是， 可是他不是被朱立伦拉回 C 位了？ 对啊，所以后来有， 所以 C, 后来有个画面，我看到他侯友宜报跟朱立伦讲完在那个要握手要团结的时候，然后后来那个严宽恒其实是在侯友宜的那个他的右后方。好的，但我 右后方就对了， 我觉得好，我觉得这倒是真的是过分的解读，因为老实讲哈，我讲个问题哈，假设侯友宜真的被提名到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好了，严宽恒跟傅昆萁都是我们的立委，现在已经被提名人了嘛。那一定会有这个母鸡带小鸡，总统一定会到各个立委候选人现场去造势嘛，去拉台嘛。侯友宜能不去吗？一定要去嘛，你是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嘛。所以这个问题他基本上一定是避不开的。那与其避不开，他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么多小动作让大家去讨论这东西啊。所以我真的觉得严宽恒是这个失误啦。但我觉得 这个是失误就对了， 就是他就是好玩嘛，他就看到严宽恒来了，然后就卢秀燕，你这个台中市的这个立委，哎，你是台中市母鸡啊，你现在 交给你， 我真的觉得不用过多解读了，真的他没有刻意要避免了，但是还是要讲一下那国民党他家这个我们总统提名的问题，但我要讲一下，你看黄建廷他其实他早上哈，他其实原文哈。他就有提到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他不是说事后下午才讲到，他说第一阶段是国民党内部共识，就是侯友宜他也是最强的，那第二阶段要整合所有郭台铭，所以这逻辑层次是很清楚，那包含今天下午新闻稿还讲到第三阶段非绿大联盟，包含可能是柯文哲，但老实讲，回到我一般的想法，我会觉得一般民众就会觉得现阶段就是侯友宜跟郭台铭就在党内初选嘛，没有什么一二阶的问题嘛，那请问一下，我把 所以刚任俊讲到没讲，你郭台铭怎么是国民党诶， 对啊， 你怎么国民党哎？我国民党的是侯友宜啊。 没有，现状是这样子啊。但是你知道他的阶段我会觉得有点奇怪。我国民党已经在第一阶段推出一个我们认为最强的候选人，代表国民党，对不对？请问第二阶段所谓的泛蓝过来之后，假设郭台铭赢了，好，那就提名郭台铭，所以侯友宜不国民党籍侯友宜不如无党籍郭台铭嘛？但郭台铭还好， 说得好。 郭台铭还好，他是无党籍。那第三阶段怎么办？假设今天柯文哲真的来了，哇，柯文哲民调突然被做起来，或者真的起来了。然后我们说，哦，没有，我们国民党的侯友宜跟这个郭台铭都输柯文，我们都输民众党啦，所以我们提名一个民众党的总统吗？他这三阶段逻辑，我觉得解释起来会，我觉得会有点矛盾， 很奇怪，对不对？ 对，所以我回到最后，现在就是一个侯友宜跟郭台铭正在进行党内初选的一个过程。那其实秘书长讲话的时候，我觉得也要小心被断章取义哈。那这样子，其实你看他这样被断章取义之后，老实讲，的确。郭台铭支持者觉得说，哇，这个怎样？你是在耍我郭台铭吗？就是照着出来选，然后在最后党中央有这个主意。那假设最后真的征召出来是侯友宜的话，郭台铭支持者就跳出来说，哎、欸，对，你看国民党早就内定了，那干嘛还叫我郭台铭出来？ 真的完人嘛、啊？ 对， 不是你有看过少林足球有没有？少林足球最有名的啊，这边求评求证，裁判连观众都问到伟郎。刚刚委员那个说法就是这样嘛？ 对， 你前面都讲说哦，我们第一阶段，反正我们现在属意思是侯友宜，对不对？但是我后面有第二阶段啊，第二阶段难道要比民调吗？啊，民调如果别人赢了，所以国民党这时候又抛出来一个，就说哎，对我要整合，但是我要做执行研究。 啊，而且都没讲到耐打度，谁都没知道郭台铭比较不耐打。 哎，你这一套在党内可以这样玩哦。你到跟别人协调的时候，哎，不好意思，我们再来比一下耐打度。你刚刚、 啊， 你刚刚还得柯文哲什么耐打，还有这样抓头，而且什么耐打，其实你搞到耐打哟，就这个很奇怪嘛。就是如果今天按照刚刚的那个逻辑要成立的话，那我就可以直接断言不会整合成功的嘛。因为如果你今天把这些前提都设在那，郭台铭是因为自己想进国民党。我老实讲啊，你 他很想回国民党， 丢嘛， 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帮他开门， 因为你想要爱，所以你就。卡卡给你知道 真的 你都苦的啦。 对。 柯文哲干嘛鸟你啊，我老实讲、欸、我干嘛跟你比什么耐打度，我被打的还不够。对啊，我还跟你一二三阶段，我干嘛跟你等啊，我就宣布就要选我就选了啊，不然我怎么对我的支持者交代嘛。 所以你觉得今天搞了这一大出，其实心结已经种下了。 不可能化解了啦。 但是郭台铭显然应该是爆炸了。 不，我觉得国民党 而且你滚动民调，你现在有没有在滚，现在是不是在滚之中？ 对、 啊。你在滚之中的时候你说是不是已经有共识侯友宜？那你叫郭台铭？ 哎、欸，我真的这样讲啊！我听到国民党有个最糟的，有人这样讲，我不要具名是谁。一共想你讲，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走完，让郭台铭心服口服。 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就是已经让郭台铭困了来，鞠躬道歉八秒，同时说，如果我民调输给侯友宜，我会支持他。他们就是要他这句话而已。 你总不好又说不好意思，我又 你这个政治新手真的被人家玩去了。但是我们要问伟山。刚刚这个委员他说没有啦，这个真的失误，他看到严宽恒的时候把卢秀燕往前推是失误，根据你对侯大市长的了解会有这种失误吗？ 绝对不可能，因为侯市长是非常精明的，在人与人间的距离他是非常了解，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已经有这个意义。其实说实在哦，他跟这个朱立伦看起来好来好去这件事情，我也觉得看起来有点虚假，因为其实侯友宜平常在议会里面就是对我仁厚下毒手，可是在表面的时候，不管在议会，在这个记者会，或甚至是在很多的地方场合，他也是都对我非常的厚累，还会跟我握手啊，还关心我最近过得好或不好。 不是对你都这样了， 对我都这样，那更何况是他为了要取得这个提名，他当然还是要跟朱立伦好来好去嘛。所以我觉得那个表面那个画面都是非常虚假，但是你去看，他确实就是想要去跳过严宽和，他也看起来对傅昆萁是很尴尬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心结是绝对是存在。那我觉得现在侯友宜面对的问题，当然第一是他到底有没有被提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现在以国民党内像看起来还是以他作为一个比较有这个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共主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可是实际上他还是没有经过比较大规模的检视，比如说他没有经过一个比较高规格，不管是在议会里面或者是在媒体上面，其实大家其实是很难去看出侯友宜的真面目，因为过去真的新闻的媒体焦点可能都在外县市，所以这次我们的议会，我们的民进党团就是强调，我们一定要让侯友宜知道他不可以跳槽，他不可以落跑。所以现在这个国民党的议员其实他们非常的忧心，他们要想尽办法让侯友宜可以跳脱这一次的这个质询的这个前置的这个压力。我要跟大家报告，我们一个会期法定是70天， 对， 那其中有一天叫做市长施政报告，那另外有13天是总质询，所以虽然这个会期70天这么长，可是侯友宜来到议会里面其实也只有13天14天、所以这么短的一个期间里面呢，就是侯市长 传出一个消息说要把总质询往前移吗？ 这是其中的一个建议，他们希望可以把总质询往前，那他五月就可以顺利的被征召，因为我们425开议嘛，那这样是不是很快速的他可能在五月中就可以被征召？ 有没有可能得逞？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这一定要蓝绿协商。可是有没有可能让侯友宜尽可能不要待议会呢？是有可能。比如说市长施政报告来说好了，其实他们也可以用一些议事规则，比如说只要国民党，因为国民党过半数嘛，加上五党是过半，你只要他们都不去签到，这个会没有办法开耶。他可以等到最后一刻，他可以4点再去签到。 哦，可以搞这一招 耶。那我们只要对，就剩一个小时报告，刚好报告完就不用进行任何的质询。那甚至是后来在这个总质询的阶段，那其实民进党以这个人数来说，我们大概顶多质询5天到6天，剩下的时间他们已经有讨论好一个共识，就是他们可能会用书面质询的方式对侯友宜进行质询。那书面质询人不会到议场嘛，那侯友宜自然就可以放假啦，他就可以去跑他的这个选。那他如果在这个议会的会场里面被大规模的媒体报道，我觉得他的民调只会持续下滑，一定不可能起飞的。 好，这个侯友宜或许会想方设法躲过市政总质询，但是我们节目接下来每天都要问侯友宜的是，台湾到底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你要跟所有的选民交代清楚。今天民进党赖清德交代清楚了，我们来看 VCR。 国民党质疑说国安会议没有座位，你怎么看？会不会觉得他们在睁眼说瞎话？ 赖清德浅浅一笑，难道是笑蓝营真的搞乌龙吗？因为中国环台军演，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找国安幕僚听简报，还特地发脸书强调他抽空关切台海事件，但这张照片却被国民党做文章。 你为什么不依法邀请赖清德副总统参与这么重要的国安会议？ 赖清德在现在的蔡政府底下，副总统没有位置。 就在赖清德正式被提名参选的隔天，国民党大动作找出5天前的照片来攻击，意图分化蔡赖之间的关系。但总统说得清清楚楚，这是简报而非正式的国安高层会议。去年底针对经济挑战，总统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左手边就是副总统赖清德，更不用说513新达电厂事故或是各种针对中国威胁区域情势的国安会议，都可见赖清德身影。加上国安会组织法第3条规定副总统是代理人，第4条更说副总统应该列席，这些证据都直接打脸国民党。 侯友宜基本的国安两岸外交的政策能力是付之阙如，当赖清德都已经累积到 XYZ 的政策专业了，反观侯友宜还在 ABC 都不懂，所以国民党就是害怕赖清德。 虽然国民党真的很怕赖清德才会故意栽赃，不过曾铭宗不愿再回应，赖世宝则未接电话。蓝营备战2024开始狂打赖清德，但胡乱攻击没下限，最终沦为笑话一场。 好，这个侯友宜至今没有回答。好，这个其实赖他自己说他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你要把你两岸到底是走什么路线说清楚啊。老师， 我想我们真的哈，不是对国民党见缝插针啦，因为他那个椅子是不是缝，是个洞，很大的洞哈。好，那我们今天谈到两岸问题，昨天赖清德已经正式把他的两岸路线讲得很清楚。第一个，不必宣布台独，台湾已经独立了；第二个，两岸是互不隶属的关系；第三个，台湾的前途由台湾人民决定。这三个东西，你侯友宜可不可以回答？你有没有能力回答？嗯，我认为他是没有能力，因为他的补课的课程还没到这一步啊。哦，他还前面还在复习阶段。 那你先问，你敢不敢拿掉马英九的紧箍咒？ 马英九这是 轻重而已。 马英九这是去中国，就是强调两岸是相互隶属哦。嗯，因为他说中华民国的宪法是包含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包含台湾，两岸是互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嗯，是砍花在一起，连在一起的。那这个东西，请问你侯友宜要不要背书？ 好，侯友宜你要不要背书？你要讲清楚。来看看民进党的步调很快哈，赖清德获得民进党提名参选之后呢，连蔡英文总统都去他的脸书说，我们都是听台湾，团结一致挺台湾。哎，蔡英文总统去他脸书留言，去赖清德脸书留言，然后赖清德很快的哈，把他的这个脸书头贴直接换上这个听台湾棒球本垒版。来，思琪。 的确啊，就是说我觉得民进党的步调其实是蛮紧凑的，一步一步都先设计好了，然后就按照这样子规划，然后开始往前走。那所以赖清德在昨天特别讲到了这个他的路线，民进党的路线，选总统的路线，其实是承接了蔡英文的路线嘛，那其实就是台湾最大多数的人的这个集体共识。好啦，结果日本经济新闻今天立刻也做出来一个台湾主要几位主要总统候选人的、 这个、有力候补者， 对对对、嗯、然后呢，因为国民党还不知道几阶嘛，他搞不清楚是谁，然后还有台湾民众党 把他列入了， 然后就把他们的最重要的这个立场路线写在下面，对中强硬派、亲中派、亲中派、请中派，也就是说现在在国际上面看待台湾选总统这件事情，只有一个指标，就是你跟中国的路线到底要走哪一条、嗯、那所以除了赖清德之外，其他所有的人都跟中国是挂在一块的。好啦，那所以国民党的确，如果侯友宜是一个最强的母鸡啊，其实三月就已经决定啦、啊、那所以侯友宜为什么要蹉跎你的时间，没有把你的两岸路线的立场给讲清楚，你永远都只有一句话，然后这句话就让大家觉得不知道你在表达你到底真实的路线是什么。比如说啊，我们不要当强国的棋子啊，譬如说我尊重九二共识，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足以说明你到底是怎样的路线，就模模糊糊、嗯、如果你真的这么有料，连连胜文听了都哇一愣一愣的，表示说你墨水很多啊，是不是可以把墨水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说到底国民党的最强母鸡，你要带台湾人民走哪一个方向，就是你的菜总是要摆在台面上面让人民来看嘛。嗯，好啦，那赖清德其实讲得很清楚之后，两岸路线讲得清清楚楚，国民党说嗯我们没讲清楚，那所以我们来攻赖清德。你知道他们今天攻什么吗？今天在立法院党团了，哇，资深的立委赖世宝啦跟党团的这个干部曾明忠就说，齁，这个赖清德都没有参加国安会议，所以他不足以带领台湾。嗯。不是啊，就这个一定会被秒打脸的东西，你们怎么有胆量出来开记者会？ 就不做功课嘛。 对， 要 PK 也不做点功课。 你要攻可以，我觉得政治上面的这个蓝绿攻防可以理解。嗯。但是你们可不可以挑出一个真的可以攻的东西，你不要这样子闭着眼睛然后秒被打脸，这样子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反而是伤害啊。然后 总统就怀疑说赖清德能上手吗？国安高层会议有座位吗？ 对啊， 马上就说 你怎么会觉得他 座位在这里， 对，你怎么会觉得副总统没有国安会议的座位、嗯、我不知道脑子里面是装什么。然后结果就从总统府里面过去曾经发布的 随便捞一捞， 随便捞啊，就好几张啊，这就赖清德，这个就赖清德，你不会认不出来吧？嗯，就是说我觉得 他们会说那个不是国安会，那是可能是别的会议啦。 这赖清德很好认啊，他头发中分呢、欸、那就是说不用攻到这种程度、嗯、你自己的东西讲不清楚也就算了，你要展开攻击的时候其实你都没有做功课，这件事情让人觉得你国民党太 low 太 low。 好，那我刚刚讲到，我短短来补充一下，就是 我刚刚讲到说民进党的步调其实蛮紧凑的，而且都知道自己下一步要往哪里踏。来，赖清德昨天在接受民进党的征召之后，他立刻跑行程呢。他冲哪里？他冲客家庄，他去冲他的客家票，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恐怕是民进党比较弱势的地方，所以他赶紧去冲，而且不是说啊，我都要提名完我才去冲，他之前就冲了，他这个两个礼拜都在冲客家村，那安排的小型的这种座谈，已经他从上任党主席没多久的时间，已经排了17场。也就是说他的企图心是强的，他的目标是明确的， 割票总统高票当选， 他就知道 国会单一过半， 国会要单独过半，这是一个高难度哦，所以他现在已经在跑了，而且密集的在跑，知道自己哪边要加强就跑去加强，那国民党还在里面吵，我都觉得拜托了，你们不要再蹉跎时间，时间没有在等待的好吗？又要一阶段，又要二阶段，还有三阶段，接下来不知道还要几阶段，人家已经跑到前面了啦。把握一下时间啦，国民党。 好，你刚才美兰公被 PK 都没有好好做功课哈。民进党的谁把这个相片开出来嘛？哎，这是国安会议啊，赖副就在这里啊，你怎么睁眼说瞎话哈？所以呢，马上打脸国民党的质疑嘛。但那针对民进党一直不断要请教国民党的齁，欸，一样是曾明忠哦，他说不要再说侯友宜论述差了，我告诉你征召之后马上给你一个完整的论述，征召前你为什么不完整，你为什么征召后才完整，广告之后更多讨论，马上回来。这个上次判断这个地方选举神准的这个日本学者小笠原新信教授，他已经针对赖金腾的提名声明哈，这个发表了他的看法。他主要谈的是赖清德跟独派之间的关系。很多独派人觉得说赖清德才会带台湾走上一个台独的路哈，但是赖清德他要选，他要当全民总统，他必须要走出一个更开阔的格局，所以他在正式提名之后说不需要另外宣布独立，事实上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小笠原新信特别想到说呢，这个独派方面齁是不一定想要这个词，但是呢赖清德是非常的谨慎。赖清德在说台湾社会没有统独问题，教授也认为这是一个大胆的表态。他说赖清德完全沿用了蔡英文总统中华民国台湾的概念，好，台湾定位的框架也已经正式确定下来了。那么接下来呢，他分析到说赖清德从一月兼党主席之来以来呢，民进党制度明显的反弹回升，那么赖清德的支持度从三月开始全面领先国民党的潜在参选人，所以台湾选举观察家们已经不再认为国民党具备优势。所以呢，这个赖清德他简单说赖清德已经抢占了选举的一个先机，民进党就是在已经抢占先机，而且是统一了哈。朱立伦其实准备好几年了，准备好久了哈，所以呢，他赶快先定掉。未来选举是民主对抗独裁，他说民进党是独裁，他说国民党是民主的意思啦哈。他说这是民主对抗独裁，和平对抗战争，繁荣对抗萧条的选战。朱立伦是这么定掉，侯友宜没有办法定掉，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办法说明。大家说侯友宜论述差。曾明忠说没有，征召之后一定能够提出完整的论述，你相信吗？他们一直说侯友宜他当警察大学校长的时候认识很多国际关系的学者，他对这个都了然于胸了，绝对没有外界所说的恶补，如果不是还在恶补中，为什么征召之后才能提出完整的论述？ 笑死人，我跟你说赖清德张恩刚说三件事情，民主团结，民主自由，民主和平。他说民主团结就是跟我说的，就是说台湾到底现在是一个国家还是怎样？其实这事情很简单，那个赖清德说的内容完全没有超乎任何民进党支持者的想象，他也没有超越蔡英文总统，又说得入深下去都没有。他很简单，他就是说台湾跟中国一边一国啦，中华民国跟中国互不隶属啦，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啦，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安尼有清楚无？足清楚啊！伊是台湾人，伊唔是中国人啊！我这代志，我来问侯友宜的，侯友宜，你是不是中国人？讲者，侯友宜，中华民国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跟中国是不是一边一国？ 你若回答者讲会出来，你就完整论述。啊，唔过我笑你不敢。你嘛是会讲， 中华民国是我的国，台湾是我的家，嘿嘿嘿。 啊，伊即马家哦，家歹讲，伊即马哦改叫厝，台湾是我的厝。嗯，中华民国是我的，台湾是我的厝。我觉得哦，侯友宜接下来没有模糊的空间了。他两大难题，第一个是刚刚讲的黑金的代志要解决，第二就是台湾的定位，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好容易你想不起。很简单的说，你到底敢是台湾人，台湾跟中国是不是一边一国，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是一国还是两国，你要讲好清楚啊。还是你要去对马英九说你敢说，你想我啦，王义川，我就说我就是台湾人啦，我不是中国人啦，我不是中华儿女啦，我就是台湾人啦，我敢说你敢不敢说，你就不敢说。我想侯友宜接下来你躲不掉了啦，这些题目喔会一直跟着你，一直跟着你，一直跟着你，除非你最后还是拿九二共识。 你觉得征召之后会不会就讲出完整的论述了？ 我爱哪方都讲，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我跟你中华儿女没关系，我是破处出世的，跟你中华儿女什么关系？哦，你哪讲这个，你得叫小做的。可是我笑你不敢呐、啊，因为要、哦、侯友宜还是要去争取很多深蓝这些选民的这一个选票，总有一天。绿营的支持者会发现说，哦，原来侯友宜你不是蓝皮绿骨，你就是蓝皮烂骨，你嘛是绿骨，你就是烂啦、哦啊、一直拖一直拖，然后呢就是也是一个渣男啦，反正的齁、哦、中国也要爱啦、啊、台湾也要爱，什么都要爱啦齁、哦、这侯友宜接下来我讲他两大难题，我跟你想不掉，第二就是对台湾中国的问题你嘛想不掉。 好，不过这个民调其实还蛮值得大家来看待的齁、哦、这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由银龙的这个主导的一个民调哈，马英九腹中祭祖，你肯不肯定？哎，不肯定的人比较多，不肯定的是达到44%，哈，43.7%，哎，肯定的人也不是太少，也将近40%，39.2%肯定马英九腹中祭祖，所以民进党在操作这个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要体会到这个题好像拉锯之间不是太大，不肯定的。43.7%肯定的39.2%，中间中壮年哈，这个45岁到54岁是肯定的超过不肯定的，45%肯定，38%不肯定，其他所有的这个年龄层通通都是比较不肯定。任俊你怎么看？ 我觉得马英九腹中这件事情啊，老实讲，因为他现在没有任何的职务。他就是一个平民，嗯，但国民党一直在放大说他去那边的那个关系，说什么因为他是要代表什么去传达台湾人民的心声，但我觉得中国大陆已经很明白，用他的行动告诉你讲说，嘿，共你的共，走我的共，你看马英九回来的时候，飞机刚起飞，立刻发布军演嘛，第一天的时间点，马英九回到台湾开完记者会，哎，波斯拿掉军演就停止，你跟我讲没有针对性吗？所以对一般很多的民众来讲，会觉得说啊，马英九你现在勾心结的人啊，你想要去，你要去扫，你要去祭祖，现在还是你的代志，你有代表台湾的任何一个代表性吗？我真的必须说没有。 但是你看哦，就说这份民调，如果说它的科学基础可被信赖的话，它有效样本是1068嘛，肯定跟不肯定差距不是太大哎。 是啊， 你怎么看？ 但我就讲啊， 你觉得一般人就 因为题目，因为题目叫腹中祭祖。祭祖在前面啦、啊。嗯，如果你今天问说两岸马英九认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跟你讲，我认为这个答案会不一样。 你觉得侯友宜被征召之后就会把两岸论述说清楚了？ 怎么可能？ 你对他那么没信心？ 不是啦，侯友宜的两岸论述叫三 D 嘛，嗯，三 D 嘛， 防卫、民主，另外一个是降低敌意。 你看，你跟他讲到七个字而已，你知道哦，一共有12个字，你别问我，我也不想说。但我就问一件事情、 啊、我就把他的英文翻译出来而已， 差不多啦。但问题、嗯、问题是怎样，你知道两岸的这件事情，如果连马英九这些人去搞了这么多的事都没办法解决，嗯，你觉得侯友宜这样我讲一个三 D 讲那12个字就能够化解所有两岸的问题吗？ 是， 那如果可以的话，那马英九这些人都白搞了嘛。嗯，所以我就讲这是耍一个花枪，他们在回应说什么，你看我比你朱立伦多一滴，嗯，因为你朱立伦讲二滴，我三滴，论述只有这样而已。我真的讲两岸问题 没有，我不止三滴，我有三瓶，是不是三公三瓶？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中国是一直在努力，中国他要用更高明的手段 来影响下一次的总统选举。真的，你来看一下哦，最近呢，这个敦化国小合唱团，被这个约去唱歌哈，本来说要上春晚，后来没有上春晚，还是有上电视台。歌词叫做什么歌？我们同唱一首歌。这个是非常具有统战意味的歌，因为这个萧敬腾之前好像在这个春晚有唱这一首歌，意思就是说两岸血浓于水的意思啦。好，我们来看 VCR， 确实是引发了轩然大波，来看看。 唱着统战歌曲，戴红色领巾的小朋友是北市敦化国小合唱团。这一段拍摄影片被福建广电集团剪辑成两岸学童隔空大合唱，不过这红领巾制服怎么越看越眼熟，有作家眼尖发现，原来红领巾才是 MV 的重点。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中国少年先锋队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满满大中国概念，就是戴着红领巾。原来在共产党宣传语境，红领巾代表着形象党，主轴强调永远跟着党走。 中共真的是有备而来。敦化国小的合唱团过去他们的服装就是白色校服，然后别上红领巾，而这个红领巾就是中共的小方巾，让中国相中的敦化国小变成统战的样板。 习近平2015年出席中国少年先锋队活动，就是戴着红领巾，因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就是他所说的从娃娃抓起的洗脑组织。敦化国小的制服恰巧就有红领巾，中国认知作战脚上台湾的敦化国小唱统战歌，连网友都说背后主事者很懂，直呼敦化国小合唱团是被拐了，质疑学校到教育局螺丝没拴紧。 到他的统战走向缩小范围，扩大宣传，找相关两岸可以共通的这种语言歌曲来做表演，红领巾，借此来创造所谓两岸连结的宣传。 中国大内宣假讯息不断精进，确实不得不防。 好，今天有更多的讯息出来了嘛？这个敦化国小合唱团哈，他们的这个制服，你上那个他们的网站一看，他们的制服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本来就是这样，不是为了参加这个中国电视台用这样的，就这么巧就是红领巾。然后呢，这位这个网友他说，中国的红领巾是有特殊含义的。好，为什么？就说敦化国小被挑出来，除了歌声不错之外，是不是跟衣服的造型有关系？好，其实这个校长应该要说清楚的哈。我们先请范老师，您跟中国是打过交道的，为什么选敦化国小是有美感，对不对？ 对，我先谈一下啊，就是中国的那个小朋友，国小学生都会绑个红领巾，因为那他们叫做少年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少年先锋队，所以你从小学就参加少先队。然后到了大国高中的时候参加共产党青年团，叫共青团。到了大学，如果说表现良好，根正苗红，再有利人士推荐你才能够入党。所以他不是说你要参加就参加的，他是经过严格的筛选，从你小学的时候就看你的政治表现。所以他要把那个红领巾表示我热爱党。那在中国小学生可不可以不绑？不行，每个都要绑，一定要绑。所有的正式场合都要绑。那我觉得这一次呢，当然有人说敦化国小的那个合唱团的那个红领巾，其实他本来就是那个红领巾就有的，不是说因为参加这个节目才刻意绑。可是我必须要讲，中国在选择合唱团的时候，这个红领巾对中国的广电总局或他们相关电视来讲是有象征意义的。他并不是因为你敦化国小的合唱团唱得多好听，或者这个表现多优异，而是说你那个服装有红领巾，对他们来讲就是加分。因为这首歌是由中国的小朋友跟敦化国小的小朋友一起合唱，这个两边这个切割画面，可是两边都有红领巾，那就感觉就是两岸一家亲了嘛。 是， 好，那我会觉得说，当然我了解是 唱一首歌， 对，敦化国小在参加这种类似的节目不是第一次啦。那为什么我认为，因为他们是经过挑选过了，因为敦化国小那个学区相对来讲是不是比较蓝大于绿，那家长可能呢对于参加这种活动也没有太多的反弹，我觉得这次是因为哈，有一些年轻的家长看不下去了，他觉得我的小孩为什么被这样当作政治操作。那现在敦化国小校长说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事后看到影片才那个影片到播到现在为止已经多久了，要不是台北市议员简淑培提出来质询，那就没事了，船过水无痕了。所以我觉得不要喊冤， 这个中国的电视台会找上敦化国小，是透过谁从中接洽的？我觉得这个校长要讲清楚。这首歌完全是针对退台统战所设计的歌，包含作曲，包含歌词，所以那是非常针对性的。我不相信敦化国小的校长不会去查下，你去查下嘛，这个网络上随便查得到嘛。YouTube 随便查都有嘛？ 你说这首歌词？ 当然啦、 啊， 萧敬腾唱过啊， 就是用文青的手法来包装两岸你我都是一家人， 然后 简单就是讲就是两岸一家 亲。对，然后萧敬腾唱的那个场合也是一个政治宣传的场合嘛，我不相信敦化国小的校长不知道。好，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啊？你明明知道有这样的情况，而且我觉得大家最不能接受是那些小朋友，说实在是蛮无奈的啦，因为他参加合唱团，如果我今天不去唱。未来我是不是没有表演的机会？我觉得大家不能接受的是，为什么让那么单纯的幼小的小朋友必须要去扛这么这样的一个肮脏的一个政治责任？我为什么讲肮脏？因为那就是中国在矮化台湾嘛。所以他就是说，哎，看台湾的，连台湾的小朋友都在谈啊，唱两岸一家亲。那我们统一台湾，名正言顺嘛，水到渠成嘛。 好， 这时候给中国有一个错误的概念。 孩子是被安排的啦，但是校长不可能没有这个 sense， 不可能没意识到哈。所以呢，到底谁跟校长接洽？那么这个学校说没有回报教育局，是因为呢合作对象是电视台，不是学校，居然是因为这样理由没有回报这个教育局。哎，校长说哈，歌词和演唱的段落是跟对方斡旋过的。不是照单全收的，意思就是他有挺住哦。哦，他说呢，有些歌词他们没有唱，他们是用和声来替代。那我就要问了，是什么歌词需要去斡旋呢？委员， 那老实讲哈，我觉得现在把这个压力放在那个校长身上，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有点压力太大，因为老实讲对岸的一个电视台来跟他讨论这个，然后是讨论说这合唱团的一个文艺演奏，那站在一个学校的发展立场，他当然会觉得说任何国家或任何地方的一个交往他都觉得不错哦。那当然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一个交往很容易被流于统战，所以的确哈，因为他这样子拍刻意选过敦化国小，敦化国小在我选区内啊，就是因为他那个红领巾跟所谓的这个刚刚范老师讲的这个中国的少年先锋队，甚至哈当时的小红卫兵哈，原本从臂章红色到最后也发展成红领巾， 对， 所以中国大陆的所有的小学基本上都是红领巾，它是一个标示的一个象征哈，但就会有一种让人有点混淆说，哦，原来台湾的小学也做这个事情，但是这敦化国小原本制服原本也没这意涵嘛，好，那但是我必须讲啊，我也觉得这是这个对岸电视台不讲武德啊，怎么讲？他这样子去做之后，然后把这个画面剪接到一个有这种统战色彩的意涵的这个节目里面之后。他第一个造成现在敦化国小校长跟这些学生们还有压力，再来就是未来哈，各种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民间的各种的交往，不是政治意涵，那个标题上不是政治意涵，也不是政治单位，但任何交往我都会担心说，哎，你是不是要帮我随便剪接，变成一个大内宣传工具或大外宣传工具？这反而会让大家会有一个寒蝉效应，就是说未来那只要有对岸跟我接触，我们都不要。老实讲，我觉得对长期发展来说，对对岸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觉得这个校长很有问题，哎，他昨天早上回答媒体的时候啊，他说这是纯学术交流，都有问过家长，无关政治，家长都同意了。好，昨天晚上的时候啊，他说我们有问过家长，家长没有人有意见。而且呢，但是我们对那个歌词啊，对那些内容，我们有去斡旋。 对，这个不讲 不是学术交流，为什么要斡旋？就学术交流嘛，无关政治，为什么要斡旋？啊，就是有政治，人家斡旋，这不是学术交流才要斡旋、啊。 那校长意识到有些歌词不方便唱， 不是 唱了会有事，才要斡旋。 你好， 最后没有唱，用和音代替。 嘛，你好，丢你哪认为这件代志学术交流啊，无关政治啊？你好傻，好天真，你不会去斡旋呐、啊？你校长自己应该有警示到说这个事情会这样。 我补充一下，我觉得那校长的讲法一直在改变。就是说他其实在一开始事件爆发被人家揪出来的时候，他是讲到说这个齁、哦、就是对方来邀请嘛。然后呢刚开始是说要上春晚。不是啊，春晚这两个字不就关键词吗？春晚难道你不没有意识到说这是一个可能类统战的一个节目吗？然后后来又说啊，这个齁、哦、我们这个画面剪出来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这样。不是，我觉得他一直在改变他的说辞，然后后来又说哦，后来播出来就不是原来那个样子啊，好像他也被设局陷害。我觉得你作为校长 你没有敏感度，然后你又前前后后讲， 当校长没有政治判断，我是不相信啦， 不可能的啦！人家讲到春晚了，我不相信。现在 是代志出来，他给你找一个说 辞，然后赶快一直转到好像啊，其实我也是受害者那样子的身份。嗯，我觉得太没有担当了啦，你当校长的呢。 好，我们来看看民进党现在初选争议真的是越演越烈了齁，卷入了司法大战、私德的事件、200亿的风波，甚至小三也杀进现场，怎么回事？来看 VCR。 可以这样糟蹋蔡总统吗？我觉得真的是很莫名其妙耶。 请不要侮辱何志伟，也不要侮辱我们的选民，我们的智商没有这么的低哦。 民进党立委初选监委大战再度交火， 我认为是来自我对手他们这个集团做的。我挑战的小王子就要来这样对我， 怀疑这是有心人完全的自导自演。我没有攻击过他的婚姻问题，他出轨去开房间，我从来连提都没提过。 两人炮火四射，酸度破表，正是因为网络上梗图散播，一下影射黄成国的男女关系，一下又抹黑王世坚中泰花园拆除案获利200亿，让当事人拿着收集来的资料去报案。 这个最后一次我再来不选，我本来这么想，我收回我讲过的这一句话，我要跟这些魔鬼奋战到底，你家族在我就跟你缠斗到底。 我不是魔鬼哦，也不要用这种字眼来伤害其他的人。今天何志伟是十几万票选出来的， 两人都指对方是魔鬼。而对于北市议员陈怡君被影射为黄成国的小三，王世坚依旧愤愤不平， 然后说他是黄成国的小三，有这么恶劣的人吗？ 那一大堆闲杂人等跑进来凑热闹，这些动作对台湾的选举文化都是一个侮辱。 监委之争越演越烈，毕竟民进党内初选是不排除蓝白人选的全民调，加上王世坚实力强，最后演变成挺和反和大对决，堪称全台初选最激战选区。 泯灭人性，这样串联起来就是这群家伙。 萧美琴大使当时的切身之痛，我今天终于完全理解，一样的套路，一样的攻击方式。 民进党北市党部也强调将针对不实图卡依法送办，毕竟监委大战一天一更新，还没分胜负就先让党内出现裂痕。 好，整个让人家大了呀，拱大跳脚的跟这个图卡有关系了哈，就讲说中泰花园拆除案利益伤害200亿，点名点名点名，这个人介入分赃共治，庞大利益令人贪污，先把王世坚的图画出来，哇，有钱分真好，刘耀仁出来，哎呀，大家通通都有啊，居然呢把徐国勇说，哎啊，我能分多少，是不是俩公？所以哎，徐律师哎，一个人是各过来屌啊啦齁。所以呢王世坚决定要提告了，这怎么可以？他认为说这是一个脸书粉专开始针对他一系列的贴文抹黑哈，然后呢再透过网军到处来散布。民进党的市党部也跳出来了哈，他说这是侧翼散播梗图是不道德的。何志伟说什么？昨天出来的这个陈怡君自己说他怎么是小三等等哈，一共隐瞒听鬼啦哈，这个不干他的事。然后呢监委之战是不是打开负面选战了呢？何志伟说他也要谴责，因为他被这种梗图啊，这个负面选战啊已经被攻击5年了，也是很累了，最激烈的战区就是这一区了，整个民进党 四个字，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我真的必须讲啊，过去大概民党大概内部初选的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民党最自豪的基本上某种程度也认为说初选的时候是可以大家哎有话就讲，但是初选一结束完了之后呢，就可以一起来面对，然后大家打赢这场胜战。但我认为在这一场的这个，尤其您刚特别提到几个状况啊，你说侧翼做梗图或什么的，老实讲，你自己都用侧翼这两个字了，我不相信你们不知道这些图是谁做的啦，我也讲实话啦。所以在今天这一场状况里面，我老实讲，他今天这个互相攻击跟互相批评的某种程度超出了大家认为在选举攻防上面会去批评的东西，比如说刚刚提到人家私生活，甚至用影射或是怎样的一个方式，甚至连不是参选的人通通都一起被拉进来。那我也真的必须讲，我不认为那会是国民党人做的。 我刚刚讲的有修不修不修的心态啊， 对啊，所以王世坚当然啊，他有一句话其实是有被做文章啊，就是他只选一届嘛。那有人觉得说啊，你只选一届的这件事情上面，那你何必就是你要出来选这件事情？所以你看王世坚就改口了，他就讲说，那我就是要跟你打到底。所以我认为这整件事情，当然你现在看得到，也到去报案啊，然后甚至把这两个很有趣啦，因为现在画面上面这两个人是都是要选立委的人嘛，哈。这两个人都说自己没有攻击别人， 然后我都是被攻击的。嗯，但是你说大家心里面没有认为说你今天为了争这个初选到最后去影射，甚至你看其实不是只有两个人的战争而已啊，嗯，是连其他旁边都进来了啊，嗯，甚至有人讲说 甚至已经变成派系之争， 当然啦、啊、甚至去质疑说现在已经到了变成说、嗯、哇你是不是家族不断的在传承什么的，那个其实我老实讲啊，你说跟一般过去民进党的这个打初选的方式来讲，到这种用很直接跟赤裸裸的攻击，我认为他其实已经过了那条线。嗯，所以你未来说今天真的初选能不能回到当时民进党的一直自豪的传统，说好我们今天已经打到这个样子啊，我们未来就大家一起牵手一起鞠躬一起争取胜利、 这区民进党不是霸面的呢， 对吗？ 国民党是拿过的， 当初是嘛，不要想到说王世坚为什么跟旗要去选那区，你知道 啊？你说这些资料真的难道国民党的参选人没一张一张copy下来吗？ 但是有一些东西老实讲啊，党内打比党外打有用啊。所以为什么他们那么咬定，就是说他们不会讲说是别的政党来打的，就会认为说就是自己人在自己的攻击嘛。我认为有几个细的那个点确实打到了让当事人彼此觉得不舒服的状态、 啊。嗯，哎，这样到时候这区敢说不管谁赢了另外一方都不可能倒卡去啊。王以川你看扁了你。你讲到你们党内就嘴软， 没有，我没有嘴软。这道这区的这个初选哦，我是建议安尼啦，啊无这场初选停止啊， 停止初选， 就是安尼啦，啊无变啊处理，就说先把选举选加， 要用直性直化分析就对了， 不是啊，选举 已经不能量化了， 选举选加人的什么父母啊在讲啊啦，讲到支持者嘛在讲啊，啊都影射啊拢用一个脸书，啊，就打一张图卡，啊，就开始放，啊，对方就讲一放的，一放的。这里头交当时要参选的时候，每件拢爱签一个迄个什么承诺书，讲我不会去攻击对手呢。 有吗？ 有啊，拢爱签一张啊。 没火车伊家己手清气清气 啊。所以即马对启东部来讲，收到遮有诶无诶？啊，启东部总爱出来讲话吧？即马要开始做民调啊呢？遮个代志已经 下礼拜一， 即马已经选加。做人格的这种啊啦磨砂齁、哦、啊连处理的代志也在讲，过去的代志也在讲，什么代志都在讲啊，我觉得已经超脱民进党所有的筹算的一个规格。台北市这一区齁、哦、这样子弄齁、哦、弄到最后齁、哦、可能到时拿那个赖主席去抓狂没送的时候齁、哦、台北市党部顶改为什么吴怡龙去做主意嘛，是同款啊，就是两个要选东部主意的人抬个乱七八糟了。停止啊！所以这区哪 边有潜力的？ 对啊，啊这区哪是要抑制这种现象的第一嘛？的东调把这两个人叫来，讲你嘛去继续舞，你哪边继续舞，我的民调就暂停，就是安尼。啊无，你继续舞落去，大家要安怎算？ 就马上变捐困选区了。 这不是讲这区会去拓展的，讲这区的代志，外溢加赖清德会选总统呢？ 会凶啊 ！啊，所以对赖清德主席来讲，伊可能即摆嘛是讲，大家协调一下，卖个多讲个有诶无诶。啊，过去遐讲诶遐无迄代，拢未当去讲啊，是安啦？总未当继续落去。今仔抬价加，明仔来抬价，遐抬价要民调进前。嗯。哦啊，一个还会发生什么样？我是建议党中央啊，无即区诶初选哦，先暂停。 暂停 、哦、啊！我您刚刚做民调，啊，这先大家先讲讲诶。 绝对你们刚刚就说什么国民党有天坑啊？这个坑也不是太小呢。你看看联合新闻，马上新闻眼的下标题了呀、啊，矛盾浮台面，赖清德拼大选有后顾之忧。怎么看这件事情？已经看到说是亲赖阵营跟亲英系阵营的代理人战争。虽然蔡英文总统表面上跟赖清德已经齐心合力是共识了，派系要角心结未解，局部抢地板卡位战越演越烈，是不是国程？ 我认为这个说法有一点在挑拨啦，但是呢，我赞成刚才易川说的，赖主席要赶快要出手了。 他们不是说这跟赖主席没关系，是说已经进入到制度之争了。 赖主席为什么赶快出手了？因为再攻下去，老实说话越讲越难听，那个时候谁出来调停就越难了。现在的时机还比较好一点，就是说因为他们两位的恩怨其实跟赖清德没有关系。好，赖清德在这中间来讲还算是中立的。好，这他们之间的冲突什么齁，人不是我杀的。好，赖清德还可以赶快齁好发挥他主席的齁魅力也好齁权威也好。不然的话呢，民进党党内同志自己砍到这样齁，不管谁对谁错，第一个将来谁得到提名那一区很难上了。嗯，因为已经讲到那么难听了嘛。 好，第二个呢，就是整个民进党给人一种不团结的印象。好，那第三个呢，就是赖清德主席刚当主席，人家说，哎，你连一个党内这都搞不定，好，你要怎么处理国政啊？好，你将来这个要怎么处理更加复杂的问题？这种耳语也会有啊。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哈，谁对谁错其次哈。赖主席啊，要赶快出手了。 因为那个心肺大战，大家是把他们当笑话看。 对， 好，心肺大战有没有这个？我那天讲的时候还讲到徐巧芯是怎么追着费鸿泰，费鸿泰一听说徐巧芯要去，就赶快再换另外一个超市菜市长。徐巧芯知道他在哪个菜场，就也跟总体，就是搞到后来发生跌倒事件嘛，真的是徒留外人看笑话啦。但是这一局已经杀到刀刀见骨了，其实大可不必哈，要有所节制。再来看看这个，中国在昨天呢，就突然宣布说，这个台湾呢有几天，三天是禁航区。好，后来今天有一个说法说啊，是叫做警示区。禁航区跟警示区差别在哪里？等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还有呢，到底是怎么样？本来中国是说，这个卫星残留物要掉下来啊，不能洗沙，干了洗干，为什么折冲之下可以缩短为27分钟，大大减低这个航班受影响的程度？我们来看 VCR。 台北的飞扬情报区哈，是总共有18条国际航路通。 就是这个区域，中国在台湾北端划设禁航区，时间从16号上午9:30开始，为期27分钟。 这样的一个区域是影响到很多国际的航线，还包括我们自己台湾机场的起降，所以这个部分今天晚上9:00会发布这个飞扬通道。现在27分钟，就是16号大概影响33班， 只是27分钟就有33班次受冲击。那如果是中国第一时间规划了三天禁航还得了，因为这个禁航区牵动东北亚、日韩与美国到东南亚的各国航道，一天下来就有160航班经过。中国规划三天禁航引起周边国家震惊抗议。原来民航单位4月11号接到中国电报，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就召集相关单位部会协商，除了找对口抗议，也让各国给中国压力，因为卫星载具物体掉落处理上只需要27分钟，中国要求三天禁航，动机可疑。 台湾跟中国这个有表达抗议跟表达意见之后，他们也很快的把三天缩短，好，这个某种程度也要给予他们肯定啊。哦，那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原来三天就是这个打假球，哦，都是政治性的骚扰。这个对中国来说，这么大的国家真的没有必要了。 中国 IP 打假球太空计划扩大操作，背后还冲着美国而来。因为4月16号 G7 日本登场，布林肯将从越南飞往东京，中国态度急转弯，三天禁航缩短成27分钟，恐怕也是想尽一口气得罪七大工业大国，只会有反效果。 好，一开始呢是这样的一个公告哈，这一个通知，这是中国的民航部门通知我们，因为呢整个台湾 ADID 在这边受影响的哈，这个警示区是蓝色的这一块，所以呢就 pass 给我们台湾，好，说希望台湾处理这件事情。警示区管制飞航16号到18号9:00到下午2:00，就叫我们要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我们交通部得知就跳脚嘛，因为要影响的这个航班太多了齁，非日本的、非韩国的、非北美洲的通通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几经折冲之后变成说4月16号的9:30到9:57总共27分。原文在这边字比较小，但是就是说民航部门这个到我们交通部这边希望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处理。好，但是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单纯的飞航安全事件，还是说有政治的因素趁机要作乱？这是我们想要先了解到的。因为才刚刚环岛演习，才宣布利剑演习结束，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刚刚从加州美国回来就宣布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整个结合看就觉得非常的政治化，好像意图要继续教训台湾，甚至影响到美国布林肯。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要从越南飞到日本的，整个事情交错在一起，觉得很复杂。我想要先厘清的是，这是单纯就是说，一家民家坑人来坑无准坑掉人的飞航飞人机是单纯，所以讲时间又较长诶，算无清楚是对一家民家开始摔落来。所以呢，规去即个讲你大家拢卖飞啊，吼，拍摄官卫星就是未准。究竟是纯粹这样，还是真的有政治的意涵？老师你怎么判断？ 小题大做，就是说呢，这个的确是不是有卫星会掉下来或碎片掉下来，因为真的有掉下来全世界都看得到，所以呢这大概是真的。但是呢这种事情其实世界各国特别是太空大国美国俄罗斯那个都发生过，它不需要用这种 威胁性的态度哈、哦、来处理这件事情。好、哦，所以呢，啊、哦，这个目前来讲，当然是像刚才慧敏讲的，他就是承继着武吓台湾军机绕台，然后环台军演的余绪哈、哦，能够加上任何一点对台湾有威胁的地方哈、哦，他都不想错过。 所以故意的小题大做， 对，故意的小题大做啊、嗯哦！但是呢，啊、哦，这个故意的小题大做，这次真的踢到铁板了哈，因为 G7 刚好要在日本举行嘛，刚去马克宏哦，跟习近平谈得很高兴，结果呢，他回法国坐没多久，他现在又要到亚洲来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中国在 G7 的前面耀武扬威哈、哦，这个对中国的外交哈、哦，可以说是 形象太差， 形象太差，嗯、而且呢，他也判断。现在来讲呢， 万一布林肯的飞机在高空窜逃， 对，这个美国要去，英国要去，然后法国要去，好、哦，这个情况之下哈、哦，在这个时候搞这种动作哈、哦，引起的国际公愤太严重。嗯，中国自己也有很多国际航班，老实讲，如果被其他各国用哦技术方式制裁杯葛，他也受不了。嗯，啊、哦，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就判断。啊，威吓台湾呢，已经威吓那么久了，稍微少威吓一点吼、哦，对他来讲没有影响。那么27分钟呢，另外还有一个技术上的理由，因为呢，卫星或者是它的碎片重返大气层吼、哦，如果呢三天的时间在那边等，跟27分钟在那边等哦，前者代表你对它航机的掌握不够精确，嗯，那其实对中国来讲也没什么面子啦。好、啊，就好像接高飞球， 可是现在所有要开飞机的人都很害怕吧？ 对， 所以。不是那27分钟 Wakio Candy 是不是 对因为影响太大了 而且到底这东西有多大 对这个当然、哦、要从它掉回大气层的、欸哦、轨迹、哦、因为轨迹、哦、会影响它在大气层的时间、嗯啊、如果呢有些轨迹、哦、它在大气层时间长烧的比较久那碎片会比较小片、嗯啊、那如果呢进入大气层的轨迹、哦、让它这个烧的比较短、哦、那碎片就会比较大片啊，目前来讲，像这种太空垃圾，当然都是全世界各国哈很头痛的问题啊。但是中国呢，是刻意小题大做，啊，要用这种东西来达成他的政治目的，所以美国就不爽啦。啊，美国说，你如果布林肯也不是常去日本，当然常去，可是也不是每个月都去。我好，这个刚好就要去一趟日本，又是开 G7， 啊，你就来搞这一套，啊，这个引起美国的公愤，啊，引起世界各国的反对，啊，代表台海问题国际化。 台海问题国际化， 台计划、台海问题国际化， 联合盟邦来给中国压力。 所以呢，我们最近都看到说，这个台湾呢，啊，这个利用啊这个中共军演的机会啊，积极的向全世界发声嘛，这绝对不是只有台湾一个地方的问题啊，啊，至少就直接影响日本、韩国嘛。嗯，而且呢，你说27分钟飞经那里的航班多少班哦？不是只有局部影响那个时间飞经那里的航班，嗯，因为航班是有起有落的嘛，你。从什么地方起飞会受影响、嗯、那排在他后面要起飞飞往其他地方的航班也会受影响、啊、影响的也不是只有台北的桃园松山、哦、首尔仁川、哦、这个羽田成田甚至中国自己的航班都要受影响我认为他现在觉得、嗯哦、这种威吓的效果小于、哦、他得罪各国的问题 弊大于利那我想请问一下任俊、哦、因为这到底是禁航区还是警示区我觉得差别蛮大因为昨天消息传出来说禁航区的时候真的是很令人气愤你中国凭什么要我们设一个禁航区、嗯、这到底差别在哪边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禁航区的概念是说我在这个时段里面因为像过去我们其实也有发布那这个发布其实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其实在那个阶段里面是时间是危险的所以你看我们之前在做飞弹试射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也会告诉大家讲说在什么时间在什么时间点里面我今天提醒你告诉你不要接近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有危险。所以一般来说，如果今天你发布这个讯息的时候，对很多国家来讲，他会自己选择去避开。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次提到说33个航班受影响，我大概看到一个数字讲说，他们是不只是受到影响，事实上为了这个27分钟，因为你本来就有固定的起降的时间嘛，那你为了这样要光绕那个路，你可能要多一个小时以上的航程。嗯，那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本，你知道？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航行禁令，某种程度来说，它对于他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是有一定的限制力，但对其他的国家，他只在告诉你讲说：“哎、欸，我跟你讲哦，我今嘛这里时间有一项，你俩是要来肯定胜利到的。欸” 哎、啊，公料的没虎就给他吗？ 哎、欸，我一般来讲， 你搞那么多太空垃圾。 欸、好，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因为我刚刚特别提到我们在做飞弹试射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有公告我们的哪些海域在什么时间点里面。事实上，这是一个你国际上必须要做的这个事情。你看，像北韩就是因为他从来都不公布，所以他就打了就出去了。嗯，但我觉得他对大最大的差别是这一个，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可以很精确的在因为各国都抗议完了之后 你说我可以锁定二十七分钟，然后告诉你讲说我是因为有东西要掉下来，那就代表其实老共如果这个为真，他应该有监控他所有飞行器的能力嘛。之前美国那时候不是在为了那个什么气球，就讲说，哎、欸，阿里逮六人，我们没失控了，我们完全没办法控制它，看起来是假的。 所以真的就是在小题大做， 当然 二十七分可以解决的事情，你为什么搞到三天？ 当然，而且 你想想看哦，对他来说，好吧，那我空中的部分我就要二十七分钟，我海面上我要大规模的，我要跟你搜索，我要干嘛了？那我告诉你，假如说你不要接近我这个地方，那我必须说了哈，就说在他自己能够控制的海域，在他领海里面，他可以这样做。但是在其他的部分里面，我说真的，没有太大危险的时候，很多国家就把它视之为好，你提醒我了，而、啊、我做不做，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好，而且他这个 troublemaker 的印象让人家太深刻了，特别在 G7 的时候，得不偿失。广告之后我们更多讨论，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其实。中国紧急喊刹车是对的啦。我们来看这份最新的民调，这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做的民调，已经有高达八成的美国人是负面看待中国，同时呢，这个越来越多的比例担忧台海的局势，四成的美国人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敌人，哈，比去年上升了13%。在两岸紧张升高的时候呢，担忧的人已经增加到了47%，比起两年前是大增了19%。所以其实中国在美国这边形象越来越低落是一个事实。而另一方面呢，这个一下子宣布禁航三天，影响到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行程。好，甚至呢他在越南的时候，他就在这个东南沿海不知道要搞什么东西。然后呢这一平新闻网直接说这是北京罕见的对台湾让步，从三天压到27天。其实不是对台湾让步，是对美中台联合的压力让步。老师， 其实我这边看到就是中国、啊、整个的决策的混乱，指挥系统啊多头马车，就后来被人改来改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必须要讲解放军还想打仗的话是自寻死路。为什么？其实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火箭，因为它这是确定是火箭残骸，过去它的火箭是有一个国务院叫航天工业部在管，但是因为到了1993年他把它全部的工作移往军方，所以现在这个火箭呢是军方在管，就是所谓的战略资源部队，它是负责这个太空站。那我们知道在中国啊，军方是横着走啦，因为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所以只要是军方，你看中国啊，什么样的车牌不敢开红单，军用车牌。中国的解放军里面有军共特共的茅台酒，享有各种特权，所以当这个火箭的残骸要掉下，可能会掉在这个啊、台海附近的时候，解放军就说好，不管，就是三天了，我管那么多。所以当他说三天的时候呢，中国的民航总局也不敢说不要啊，就三天吧。结果一出来之后呢，引发了国际间的大家的不满嘛？为什么？因为你东北亚到东南亚70%的航班会受到影响，所以姿势体大，所以你看中国一看到不行的，赶快立马改成27分钟。为什么？国际压力太大，所以你看解放军他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他根本不管民航会受到什么影响，也不管中国的国际形象，反正解放军在国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横着走，他根本不管。可是这已经变成是什么国际事件。好，那现在剩27分钟，什么？他要利用27分钟把那个所谓的火箭残骸，他要赶快要进行他的落地在什么地方？然后看到最新的是什么？他由这个海事局用6个小时海上的镜，这个是针对海上的，就27分钟是针对空中的。比方说空中在时，他要看那个碎片落在什么地方，确定之后由海事局。那我们知道这个海事局是归什么管？就是归交通运输部，就是我们之前谈到的海巡洞六号，就是归海事局，就是等于说海上的交通警察啦，由他们来进行打捞，因为他怕什么？怕这些碎片被美国、被日本或被台湾捡走，那可能可以做分析。就他现在都不管什么，他本来要三天，又改成27分钟，那现在看不行，27分钟我的碎片可能来不及捞啊，又变成6小时的水上航行的禁令。所以你就看出来，就是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摇摆不定。那为什么呢？他决策他没有一贯的一个决策模式，而他的决策看起来是非常的草率。那我觉得啦，习近平真的外强中干呐、啊，哇，不断的，你看这两天习近平又去什么南部啊、南部战区是视察，哦，还穿那个军便服啊，虽然没有挂街，他好像看起来好像是啊这个啊很有自信，可是我觉得那都是虚有其表。一个如果连这么小的事情都搞不定， 是 还变成是决策这样的反反复复的话， 解放军的战力可想而知。 来看看这个马英九不是才刚回国吗？但是他们东部战区哈、的大外宣里面哈、大外宣大内宣里面已经把这个马英九献花的画面放进去了。这是他们的宣传影片，好，这个画面是马英九在上个月南京中山陵跟孙中山坐像献花的一个画面，放在了东部战区一点也不能少的影片，内容叫做什么？中国军人坚定守护一点都不能少的亲情血脉。找男生旁白哦，这个旁白七律，然后呢搭配的不只是马英九献花的画面，还有了北伐啦、抗日啦等等的这个画面，这等于是跟着马英九的一趟，这个马英九那趟其实就是一直在回顾什么抗日嘛，好，这个日本鬼子的事情嘛，好，跟这个献花的画面，我们看到欧洲很多人真的是在帮马克宏补破网，马克宏自己要付出代价，对不对？ 马克宏，你知道我今天跟法国的那个我们的驻法大使吴志忠通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哇，整个大爆发。他说过去台湾在法国的媒体当中，就是这边冒出来一个啊、防疫很棒，哇，这边冒出来一个我们有台积电等等等等，比较是散落型的，但是大家慢慢的认识了台湾。但是这一次马克宏的讲话是突然间的大爆发，全部都在讲台湾。他们的政论节目啦，然后甚至你知道吗？他们就连进广告下面的跑马灯啊，都在写台湾，就说中国的军演其实威胁了台湾如何如何如何，所以你怎么样都逃不过台湾这两个字。那马克宏当然知道这些反弹的压力，他现在内外交迫啦，就是他的内政也处理的被骂到一个不行，然后呢他的这个外交然后跑去跟习近平的见面也被骂到不行，所以他当然只好改口。他改口了之后是不是接下来会有好日子过呢？不知道。但是看起来他的这个访中的这个行程造成的整个欧洲的这个立场完全趋于一致。德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就出来开一个记者会说，你中国的军演就是对台海安全造成的威胁，噼里啪啦把他骂了一顿。你过两天部长要去那边访问，这么不给习近平面子。然后再加上说德国消资之前啊，他们的这个国际港汉堡，然后他们就因为要筹措资金嘛，然后就让中资进来啊，然后就本来有一个限额，后来他们就要消资就说，那我们把它调高一点啊，可以让中资进来的多一点。结果现在因为这个事情也一样被骂，消资也被一直骂，所以消资现在也改立场说，好，那我们再把那个汉堡的外资中资的部分再把它调回原来，甚至更严格，不准中资来参与我们的德国基础工程建设。也就是说，因为台湾的这个露脸，然后再加上了马克宏的催化，使得现在整个欧洲看起来挺台的力道是越来越强，再加上美国这两天不是公布了皮尤的这个民调，它持续的美国它一直往上增，是美国把中国本来是视为竞争对手，现在是直接说我把它视为是敌人，它会威胁我们，然后所以那个比例是越来越高。所以在这种基础之下，其实证明了说蔡英文的这个国际两岸的这个路线的确证实了一件事，台湾越国际越安全。如果是像国民党的这个立场的话，你越中国其实是越危险，你反而就会刚刚 就是 慧敏给我们看的，就是你看他都跑去拜，然后所以这个车两岸都是中国人，所以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事自己来解决，不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朋友，那些朋友会帮助我们。 其实只是观察中国现在的宣传脉络，就是直接就是台湾中国都是两岸一家亲，就是持续用这个血浓于水的一个话术要把台湾扣等起来。好，马克宏被骂得满头包了嘛，所以呢改口了，支持台湾维持现状，寻求和平解决台海紧张情势。纽约时报直接讲了，其实特别是从今天来看，台湾对欧洲是非常重要的。马克宏这一回迎合中国，结果陷入了他执政六年以来最孤立的状况。讲话是一回事，任俊，法国的军舰却在这个时候经过了台海。 而且你知道法国军舰其实之前就来过台湾过，而且那个时候还特意的放，因为他那时候来的是一个电子侦察舰那个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那时候对台湾其实表达了比较友善的一个态度。不过在这一次的时候，我给各位看看这个新闻 当时在2021年的时候，法国的国防部长还特别有松口讲说，有，那时候因为很多军舰都有经过这个台海嘛，那时候法国也有讲，所以你看我们那时候还做新闻，认为说法国对我们是比较友善的，就没有想到这一次因为马克宏的这个说法之后，法国一样军舰也来台湾，但问题是他这一次呢，上次走的是台湾海峡的东边，这一次走的是台湾海峡的西边， 靠中国的那一边。 那我老实讲，当你往那边走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得到他的航行许可？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其实都讲说原本那我们不会去管制或什么，但我们会知道就是会注意哪一些啦。所以当然马克宏的这个说法跟他的立场立刻就引起很多很多的质疑。那我觉得马克宏在这一段时间确实啊，我即使你认为说他是为了他的国家利益，但是我认为他的政治判断啊都是一些很大的错误，你知道。而且我觉得他似乎试图啊想要去拉拢那些欧洲的那些国家，就讲说哎呀欧洲不要为了台湾问题一直陷进去或干嘛，结果发现到只有他一个人这样想，大家想法都跟他不一样，所以他就赶快又回来这个跟这个国民党一样赶快回来开记者会，就出来就讲说啊没有，他们对于台湾问题的认为还是要维持现状，我们没有要改变啊。所以唯一改变的其实只有你马克宏自己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我认为当其他周边欧洲的国家开始对他施加压力，而且告诉大家讲很明白的说他们各国的立场都跟台湾站在同一条阵线上的时候，马克宏就会发现到你就算想做欧盟里面或欧洲国家里面你想当霸主吗？还是你想走一条自己的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法国一直释放一个讯息出来，就是说他们不需要跟着美国一起走，他们也可以走一条国家自己的路线，但我认为走歪了啦。所以你现在只好赶快再拉回来一点，但我认为各国对你的意见已成的时候那就会很麻烦，你现在又要调整到现在这个状态，那你是不是又得罪老共？老共会不会乐意看到你这个？所以我觉得他那个空巴的订单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可能到最后比我们那个私募鱼还惨，你知道吗？ 对，就是你要靠中国的话，你不听话，他随时给你砍单的嘛，对不对？好，这个马克，我应该看看台湾的经验啦。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中国这样一直砸钱给台湾难看，包括之前这个总统访美之前拿下了洪都拉斯，接下来有可能再继续把这个巴拉圭花钱嘛拿下来等等。哎，这个猛砸钱的时候，其实中国的年轻人心声是什么哈？来看一下，中国广东哦，这个也像是经济火车头的一个省份哦，要把300,000青年赶到乡下去。不只是广东，现在山东济南也将跟进哈。你知道中国网友说什么吗？以为这是假新闻呢，没想到是真的。不只是因为年轻人失业率已经将近20%了哈，包括了这个家电企业营收下跌，现在至少1.7万人是丢工作的，员工规模遭到大幅缩减，内部问题是很大的，预算连外卖小哥现在也很辛苦。 是啊，现在中国完全没有经济动能，他们的储蓄是增加，大家钱拢俭起来，拢不爱开啊， 不敢开。 所以杭州一个外卖小哥的出来考啊，伊讲哦，我穷到死啊，伊讲安怎呢？伊讲哦，现在暗时啊咧点餐的人拢变少，以前经济正好的时候，晚上点麻辣烫啦哈，点口味很重的啦，拢有人去点。基本暗时啊，拢无人去点嘛，宵夜拢无人去点嘛，经济整个都紧缩起来了。基本暗时啊，拢无人去点嘛，宵夜拢无人去点嘛，经济整个都紧缩起来了。那第二个，比如刚刚讲那个家电业，哇，熊熊减17,000个就业机会，结果他们在做失业率调查，做城镇青年失业率调查，啊，叫他实在有够巧的啦，广东讲。做城镇青少这个青年隧道了对吧？啊，就把城镇青年给赶去农村就好了。所以一个300,000的青年哦，登去农村，伊都无存在广东的城镇啊啦， 不在失业率调查范围。 嘿，20%就袂去继续升起啊。所以即马足济，包括是即个台了读真济迄个大学的毕业生哦，哦，为拢读迄个985的哦，即个学生。起码马龙博逃了啊，只能做网红，然后呢开直播哦，然后这家的节目阿公起码家己外科人都外科人，连起码假崩你都要管啊，不能吃超过15,000人民币，所以起码中国这些餐厅拢开1499人民币的啦，啊啦超过1500人民币，就讲这顿其实是两顿啦，整个经济一紧缩，通货一紧缩以后，没有经济动能，这个国家的经济力就会开始往下降。